if we're trash, got a pocket full of cash, we can blow. Shots of Patrol. And it's on, girl. Don't say no, no, no, no, no. Just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we'll go, go, go, go, go. If you're ready, like I'm ready. Cause it's a beautiful night.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 Hey,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Oh, I'll go get a ring, let the choir bell sing like ooh. So what you wanna do? Let's just wonder. If we wake up and you wanna break up, that's cool. No, I won't blame you. It was fun, girl. Don't say no, no, no, no, no. Just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we'll go, go, go, go, go. If you're ready, like I'm ready. Cause it's a beautiful night. 火星哥的一首很动人的求婚神曲 Marry You。 看过一个视频，在火星哥的这个演唱会上，当他唱完了这首 Marry You 的时候呢，前排有观众准备向女朋友求婚，然后火星哥就大方的把话筒递给了他，在几万人的见证下，他向女友下跪，最后当然女朋友还是同意嫁给他了。如果你也准备求婚的话，这首歌呢可以好好的收藏起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沙漠

存在，只是天黑得更快。 来自于那英，整首歌听出来了吗？它是与博轩做点睛，而让它有别于一般的流行歌曲，再加上林夕作词、李赛松作曲、那英演唱，这样的一个搭档组合，也是让这首歌无意外的成为了精品。具体听到了这一首歌呢，也是一对搭档的演绎，它是高慧君和迪克牛仔一起听他们合作的《弄丢》。 甩不开身上温柔尘埃，放不开心被旧情覆盖， 对镜子发呆，对照片独白，我陪着你坠入悲哀，笑着说感慨，哭着说无奈，他走开你等待，身边恋人却已更改，你热泪满腮，你心情变坏，他自在你伤害，你弄丢的爱回不来，漂流在别人的胸怀，痛不是我可分秒存在，你还爱你活该， 清清楚楚你要看看，尽早改变吧。你弄丢的爱回不来，要留在别人的胸怀，这不是我要的鸟存在。 张学友一起合唱一首《你最珍贵》后呢，高慧君就成为了最佳的对唱女生，而陈晓东、何润东还有易雪丽合唱过后呢，这个迪克牛仔他也加入到了这个阵营里面。由于迪克牛仔还有高慧君都属于那种声音极具爆发的类型，所以呢两个人唱起情歌来也是相知对味的。继续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人，他是齐秦。来听到这一首《价值》。这首歌的歌词很短，但是却是齐秦关注一个个人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吧。 你别以为昨日太走远，你就可以将所有的记忆抛开、哦、你别以为今天它还存在，你就可以永远将它挽留。因为你到现在还在等待，所以你到现在还在无奈，无奈。你就可以将所有的记忆抛开、哦、你别以为今天它还存在，你就可以永远将它挽留、哦、因为你到现在还在等待，所以你到现在还在无奈，无奈，无奈。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渴望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来自赵雷的《成都》，最近赵雷真是太火了，有没有？这首歌呢，也是他参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歌手》第三期，作为补位歌手演唱的曲目《成都》突围成功。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以民谣歌手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好歌曲》，以一首原创作品《画》被导师刘欢选中。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好啦，这里是你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多久你是不是会难过？距离不是相遇似，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 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啊，失去我。如果我说